欢迎收听 Island 播客，我是嘉豪，这是 Island 播客的第一期。那其实在这档播客节目之前，我也做过一档播客，是和朋友一起做的，但是在去年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情况有一些变化，以及有朋友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打算把那档播客节目就停播，就结束了。我今天想讲一下我去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此之前，在你听到之后的内容之前，我只和非常少数的人说过，我甚至都没有和家人提过。简单来说，就是我自己我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并不是抑郁症，只是抑郁型心境。我整个人状态不太好。我去寻求了心理咨询。我之所以没有告诉家人，是因为我自己估摸我的状态还可以，并没有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并且整个人在慢慢恢复。我不是很想让他们担心。我只告诉了几个比较好的朋友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需要人倾诉，我需要支持，我需要他们的帮助。那我先来讲，我是怎么样发现我自己状态不对，我状态发生变化的。那可呃，只听过之前播客节目的人可能知道，8月底的时候我在德国租的房子出现一些问题，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一间新的房子。9月份的时候，我感情上又遇到一些挫折吧。对我个人的打击还挺大的，再加上9月份新学期开始，我就和我一起到德国读书的同学，他们都去其他城市实习了。我因为学业上的问题，比他们进度会缓一些，所以我还是留在原来的城市。那我身边跟我一起上课的人基本上就没有了，再加上社会活动，朋友变少之类等等等等问题，我发现我的状态不太对劲。因为我记得我在9月份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我喘不过气，我感觉非常害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惊慌的 panic 的感觉。我走在路上，我必须停下来，我必须告诉自己要深呼吸。要花5到10分钟的时间去休息，我才能继续走。可能 panic 只是非常小的一个提示。真正让我意识到我必须要寻求帮助的是，我想过自杀这件事情，并且不止一次，而且每一次我去想自杀的问题，会更加详细，思考的时间会更深。第一次是在9月下旬，我只是想，如果啊我就不想活了，我只是想，我走在路上，我想，如果我被车撞死，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什么压力都没有了。第二次的时候，我也是在路上，我走在路上，我想这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到家以后这个念头就结束。我洗澡的时候仍然在想，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仍然在想，我甚至到1点2点睡不着的时候，我仍然在想。第三次想自杀的时候是10月下旬，那个时候我在学校的自习室，因为是周末人很少，我本来是想去自习室看一会儿文献，但是当我到自习室的时候，我坐下来，我打开电脑，我什么都看不进去，我就想着。自习室有2层，如果我在楼上往下跳，会不会磕到桌子的边边角角，受伤甚至死掉？我知道，如果有自杀的念头，有认真的想过自杀这件事情，那我的状态一定不对了。所以说我在第一次想到自杀之后，也就是9月下旬想到自杀之后。10月初，也就是国内还在国庆长假的时候，我就 申请学校一个 Studentenwerk，类似学生会的组织提供的免费的心理咨询，但是因为这个咨询是，需要排队的，不是今天发了邮件，明天就可以约到一个团面见面的时间，所以10月上旬发了邮件之后，直到11月中旬，我才开始接受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期间，我又经历两次自杀念头，所以说，我还挺庆幸我在10月初就发送邮件申请咨询的一个产品的，因为假如说我再拖下去，我很害怕。说实话，我真的很害怕，我不知道我之后会往什么方向走，我必须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必须要得到干预，这是我非常明确的一个，我非常明确知道这一点。如果说你也有过想过自杀的这件事，想过结束生命，很认真的想过，别人劝你。别人问你，想想你的爸妈，你想想你的家人，你想想关心你的人，他们会怎么想？如果你死了的话，我当时我想法是，他们可能只是难过一段时间，他们最终人会忘掉，他们最终会继续生活，但是我承受不了。我身边，我所接触到的压力，我所经历的这一切，让我非常痛苦。让我感觉，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让我非常无助。我甚至，我每天都想哭，我哭出来也没有任何帮助。我真的已经把所有事、所有东西都抛掉了，但是，我感觉我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时候想法就是我什么都没有，甚至我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如果说你有类似这样的想法，那请一定要寻求帮助。如果你在学校的心理辅导应该是有，就心理辅导室应该会有免费的心理辅导。如果你已经工作在社会上，那也可以去寻求，付费的辅导。一定不要把这件事情憋在心里，一定不要认为付钱去50人民币或者多少多少欧元，这边可能我这边可能是十，工资的1%吧，好像每个小时工资的1%，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如果有认真思考结束生命这件事情，一定要寻求帮助，因为这可能是你获救的唯一方式。真的，我那个时候我很庆幸我去寻找，学校的咨询服务，我没有放弃。我现在很难想，如果我当时让自己这个状态继续下去，我会怎么样？当然，如果说你发现你周围的人表现不太对，那请你也一定要帮助他。如果说心情发生变化的话，是看得出来的。我身边的朋友那段时间经常问我你是不是不开心，不开心是会显在脸上的。我说的不开心，我说的抑郁型心境，并不是抑郁症。我的心理咨询医师一直用 "fish demon" "depressive fish demon" 这个词，只不过就是抑郁型心境或者你的心情状况不太对，很明显就看得出来，这个人一直在若有所思，这个人一直闷闷不乐，或者他的笑可能也是假笑或者在伪装，只要是亲近的人，只要仔细观察，一定能发现你周围的人，你身边的人发生一些变化。如果说你发现身边的人长时间不开心，那 如果关系好的话，请你一定要帮助他。帮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问：你最近怎么了？你在想什么事情吗？我的建议是，在他认为比较舒服的状态，比如说在他的房间里，或者说在他喜欢的某一个餐厅，或者怎么样。不过最好是避开公共场所。你可以问他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他一开始可能不会说，你可以，不要停。如就是，你可以告诉他没关系，你可以跟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分享给我？就像你可以说，就像我不开心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不开心分享给你一样。当他开始说他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进行任何的评价，不要说你这样做的不对，不要说你这想法很奇怪，请一定要耐心的听他讲完，请一定要让他把话全都说完，让他把他的想法，让他把他的经历说出来，说出来之后，也不要多加评价。如果换作是我。我最希望听到的回答是：“我理解你，我知道你很痛苦，而不是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找点事情做，你应该怎么样。”说真的，我的状态很差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别人来告诉我，你的状态真的很差，你过得真的很不好，你做错了。说实话，我不想要，我想要的是。更多时候，我想要，别人能理解我，或者说，我的这样的状态，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请一定要支持他，理解他，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很痛苦，但是我在你旁边。你有什么任何事情，你可以告诉我。你把你的痛苦分享给我，那你的痛苦就少一点。你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的朋友他想过自杀或者什么，他的状态非常非常差，最后请一定告诉他，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去寻求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都可以。如果是咨询的话，通常在德国咨询通常是免费的，但是咨询并不代表治疗。如果说咨询师发现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或者说他不能够，以他的职责范围内帮助到你，那就必须进行下一步更加专业的干预，就是治疗。不管怎样，如果说你的朋友想过很。消极，非常非常消极的想法，请一定要告诉他，去接受专业的服务，专业的辅导治疗。你可以跟他讲，我帮你报名，我陪你去，怎么样，并且你要告诉他，相信专业人士的权威性。只要是有资格的咨询师或治疗师。你和他之间的对话一定是保密的。我的朋友在知道我去接受心理咨询的时候，有问过我，真的有用吗？不就是聊天吗？我自己的感觉是，的确就是聊天。但是，他们是有经过专业的辅导的，是有经过专业的教育的。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引导你。通过对话的方式发现你的问题，发现你要怎样救自己。我自己一直坚持的就是心理问题，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特别是抑郁型心境之类的问题。那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在想一些问题，但是想不通，就像毛线团。毛线 全部都纠缠在一起，解不开。那这个时候，你越拉，它反而缠得越紧。咨询师、治疗师，他的作用就是他帮助你一步一步把毛线团解开。最终解开毛线团的人还是你自己，但是他们有专业的手段，他们能够更快，或者说，他们能够帮助你提供工具、提供方法，去寻找到毛线团应该从哪个地方下手。的确，我跟咨询师之间就是差2、3周一次1个小时的对话。他每一次都是，他会问我你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可以跟我分享吗？然后我就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会从我的对话当中获取询问更多的信息，或者他会告诉我，你这样想法怎么样？并不是做负面评价，而是告诉我，我知道你会怎么怎么想，但是他会给出他的一个答案，他的那个答案可能是我考虑过的，或者说可能是我没有考虑到的。或者他会告诉我，你想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或者，他会告诉我，你想的问题不需要马上就找到答案，对不对？那，我在最严重的时候，我想的问题是，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活着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想通，我知道我很长时间都不会想通。只不过现在我会带着这个问题去继续生活下去。我已经，说实话，我在11月，开始治疗之后，我就已经放弃自杀的这个念头了。因为如果现在就死了，那是根本就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如果还继续活着，说不定有一天就顿悟了，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认为简单的对话跟心理咨询师或医师的对话并没有什么作用，其实它能帮助你去找到答案。最差的情况，其实也是最好的情况，是有一个人无条件的听你讲故事，他会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你。很多时候，说实话，我只需要这一个就够了，我需要有人在那边听我说，支持着我。然后一步一步会慢慢变好的。如果有了不好的情况的话，那我希望一定不要放弃。抑郁症是可以有好转，甚至可以被治疗的，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只要花时间接受正规的咨询和治疗服务，是会变好的。不要认为有抑郁或者其他心理疾病是非常难以启齿的事情，首先要接受这个状态，因为要承认就是，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会伴随着我几个月、几年，甚至是将来一辈子。那也不要跟这个状态去做抗衡，其实跟他做抗衡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对吧？要接受它，接受它之后，其实也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尝试着爱自己，你要尝试重新爱自己，你尝试着重新找到自己的生活。我现在仍然在接受心理咨询服务，但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好很多，就像我现在能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一样，可能过不久，我的咨询服务就会结束了。那当然，我也仍然会关注自己的状态。我希望听到这段故事的人也能够，关注自己心里的状态，在发现问题或者身边的朋友出现问题的时候，给他帮助或者寻求帮助，可以去找心理咨询或心理医师。如果很紧急的话，也可以拨打自杀干预热线，甚至是 考试压力太大什么的，其实一样可以去寻求心理咨询。这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故事。最后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播客，或者为什么播客叫做 Island 这个名字。其实我一直想要做播客的原因是我想要把自己观点，或者我想要把自己生活分享出去。我并不希望播客的内容完全是关于科技或者游戏或者某一个特别垂直的领域。我反而希望播客，我的播客内容非常多元，看起来或者说很杂乱无章。但是我希望所有的话题、所有内容都围绕着生活这件事情。播客名字叫 Island，如果说在德语的话，Island (ISLAND) 也是冰岛 Island 的德语。我本身我个人很喜欢岛，我也很喜欢冰岛，所以很自然这就成为了播客的名字。我也希望这个播客可以跟别的播客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像是在茫茫播客大海当中一个奇特的岛屿。我想第一期播客就到这边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或者问题，或者说你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或者你有什么话题推荐的话，都可以写 Telegram 消息到 @jhthedevv，在德语的话就是 jhthedev 这个账号。暂时我也没有考虑要开通电子邮件的或者其他的沟通方式。那就这样吧。这个播客和之前我做的一档播客一样，也是不定期更新，所以下回什么时候见不知道。那感谢收听，拜拜。